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0集，陈大老卷25，炸了炸了，上。何锦欣的事在稽查院闹得很大，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，他才被关进去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全身而退，甚至于第二天就官复原职。这件事在稽查院炸开了，不仅稽查院，连何家也炸开了。因为何锦欣回来，又有几大专业医生在，何奶奶的病情好得很快，第三天就出院了。他出院后，其他之前疏远他们的亲戚不敢来，但舅妈跟管夫人都是支持何家的，自然能来。 也是锦欣手底下的人脉强。 管夫人此时还不知道何晨的事儿，正感叹着对何奶奶说道： 这么快就出来了，连管池他爸都佩服你们家锦欣。 若他儿子当初看中的是何锦欣，他怎么也不会迫于徐家的压力退出。听着管夫人的话，何奶奶还没有回，身侧的舅妈就开口了： 管夫人，您这可就猜错了，这件事儿还真跟锦欣没关系。 管夫人一愣： 跟锦欣没关系？ 何晨舅妈神秘兮兮地开口： 是啊，都是我那个二侄女，她好几个朋友，京城有个姓程的，你知道吧？ 何晨这件事，何家这些人知道的不如秘书还有余贤那么清楚，有些太过机密复杂的内容，何父何母都不知道。何锦欣斟酌了好久，才选择性的告诉何父何母等人一些内容，但也就这么一小部分，也足以让管夫人还有舅妈震惊。京城的圈子千千万万，最高的那个圈子，无数人挤破了头都没挤进去。听到舅妈的话，管夫人愣了好久，似乎是觉得自己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 小陈？ 何锦欣是整个何家最出色的后代，在政界没有任何后台，年纪轻轻就爬到了其他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何晨确实不错，但比起何锦欣又太过逊色。管夫人当初就因为这一点勒令管池出国，这会儿何家人告诉他何锦欣的这件事儿是何晨解决的，管夫人整个脑子都懵了。何奶奶跟何晨舅妈没有必要骗她，后面的话管夫人也听不下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她一脸恍惚地回到家中，管池正好跟助理拿了文件从楼上下来。 小池，你等等。 管夫人叫住了管池。管池拿着文件原地看向管夫人。 您说。 相亲。 管夫人张口。管池看着他笑了笑。 不了。 那关于小陈的事儿。 管夫人脑子有些乱，只问道。 你当初为什么答应我出国？ 当初他以为让管池出国，管池肯定要闹一顿，没想到他一点都不反抗就出了国。 没为什么。 管池淡淡地收回目光，语气也挺淡的。 因为没资格。对了，你以后也别给我安排相亲了，又不结婚。 说完，管池同管夫人打个招呼，直接离开了。管夫人愣愣地跌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。瞿氏，瞿子潇坐在老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份以前欧阳威给他的文件，上面记载的关于何晨的东西太过潦草，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欧阳威连何晨的消息都没有查全。正想着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是秘书把宋青青带上来了。看到宋青青，曲子潇把这份文件合起来，便拉开抽屉放进去，抬头眉眼挺温和地说道： 礼服选好了。 今天晚上有个宴会，由宋青青作为女伴，这是她第一次带女伴。宋青青收回看文件的目光，温柔地开口：“ 选好了。”“ 哼，那就好。” 曲子萧点头。两人又说了两句带眼的事儿，宋青青就出来了。他伸手关上办公室大门的时候，侧眼，曲子萧依旧看着抽屉的方向，微微愣神。宋青青抿了抿唇，从办公室出来。他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合成的资料。 曲总都带你出席宴会了，你还不高兴啊？ 宋青青的经纪人在电梯口等他，看着宋青青的样子，不由调侃道。宋青青跟着经纪人进了电梯，等电梯门关上了，他才开口。 他刚刚在看他前妻的资料。 经纪人一愣， 他不是不喜欢他前妻，已经离婚了吗？ 宋青青疲倦地摇头。最近曲子萧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，尤其是会买那种名声大部分只有老人会看的杂志。宋青青私下里查过那些杂志上有合成的报道，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在他的预料之内了。听宋青青一描述，经纪人也重视起来，他深知娱乐圈的规则，眉眼闪烁着。 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 一时微博上一条热搜悄然升起，宋青青小三。宋青青因为入选了神之玉的女配，借着极限漫端还有神之玉的热度迅速蹿红，拍摄期间又发微博晒了秦影帝请众人吃饭的画面，又蹭着秦影帝的热度，人气更上了一层楼。尤其是他的人设在微博上又是十分讨喜的学霸人设。他是真材实料的学霸，高考成绩放到娱乐圈中直接碾压一片人，背后又有个大金主肯捧他，吸粉无数。这条热搜出来，迅速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。微博是知名八卦博主超八卦发的一篇新闻稿。 曲氏总裁曲子萧已隐婚多年，隐婚妻子新娱记何晨近期拍到曲子萧跟宋青青出入酒店的照片，两人举止亲密，关系暧昧。 随即放出了一张十分清晰的偷拍照片，上面曲子萧跟宋青青的脸清晰可见。宋青青如今在国内十分火，曲子萧又是京城的新贵，长得帅有多金，钻石王老五几乎也没有什么绯闻。之前他跟宋青青有八卦传出来，大多数都被公司辟谣了，公司洗地，众网友们也只是看看。可现在不一样啊，曲子萧结婚了，还有这么有力的亲密证据，宋青青可不就是小三吗？他在网络上建立的人设瞬间崩塌，一瞬间骂声无数，网友们纷纷去新娱记何晨那里安慰，并且怒骂曲子萧还有宋青青。与此同时，曲子萧办公室他在联系何晨。这条新闻的影响度太大了，曲氏的股票从新闻爆出来后一路飘绿，处理不好，无论是曲子萧、宋青青还是曲氏，受到的影响都十分恶劣。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何晨。何晨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儿，他最近一直在跟进博物馆新设的一个名人院的进程。接到电话，他挺不耐烦的。 我最近忙，没事别烦我。 说吧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曲子萧一愣，他抬头看向宋青青。宋青青在新闻爆发的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。 应该不是他。 不是他？除了他还会有谁发这样的报道？看到没有，短短一个下午，他的粉丝已经涨了接近30万了。 宋青青冷笑，然后闭了闭眼说， 他是你的前妻， 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说完，也不等曲子潇说话，直接出门离开。他走后，曲子潇往后靠了靠，没有说话。身边的秘书小心翼翼地问： 曲总，这件事…… 曲子潇皱了皱眉，确实，宋青青不会发这样的通稿抹黑自己。他直接拿出离婚证，拍了一张，直接登录自己的微博大号。 两个月前，我跟何女士已离婚， 并且附上了图片，图片就是离婚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